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2014年的1月7号凌晨，香港人尽皆知的邵逸夫爵士在家中过世，这也是享年107岁。这个事件呢，也是成为了在昨天哈，不仅仅是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内地，也是在台湾恐怕大家最为关注的这么一个事件。邵逸夫他实在是太多太多的代表，太多太多的符号。最简单的，我注意到昨天的网友有发起一个活动，标出自己身边自己那些年曾经使用过的逸夫楼。好，这个不管是逸夫教学楼还是逸夫医院，哎，这个在特别是中国内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我自己就已经经历过非常多的这个逸夫楼，所以每次说到逸夫这个名字哈，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邵先生，但是我因为这个逸夫楼的关系，我对于这个名字有非常直观的印象，甚至说有一点好感。那突然大家看到这个邵先生过世了以后，去回顾他的这个一生啊，发现他的这一生走过，从一个电影大亨到慈善家，又是在新加坡到香港哈，两岸三地这样的一个传奇的一个经历，更是恐怕是香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浓缩的一个缩影。邵先生，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电影大亨。这个美国人说电影业有一句话哈 ，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这个电影业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一方面它产生巨大的利润，另外一方面它把人的这个情感跟记忆全部凝结到一块儿。一说起那些年，就是大家这个电影很容易互相之间就能够找到这种情感的共鸣。邵氏电影就是这样。 从咱们内地人的一个角度和这个想法来说呢，邵逸夫他绝对是内地人民心中知名度最高的香港人。就是你没有见过他也好，你至少待过一幢邵逸夫楼，你没待过，你至少经过过一幢邵逸夫楼。 对， 你至少是听过由邵氏推出的歌曲，或者是看过他的某一部电影，再或者你肯定是知道或者看过经历过他推出的大明星啊。那今天呢，看到香港的各大报章，是所有的报纸都是大篇幅，这个大篇幅不是一般的他，而是连篇累牍，十几个版面，大头条大特刊，也不仅仅是在香港，内地包括南方都市吧，我们每天都会读到的报纸，大版面的全部都是回顾邵先生 香港的 一生的 报纸。也用 没错 十版八版的这个分量才报到这个邵逸夫的相关的消息， 所以真的是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巨人去世了。当然 TVB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个影响力恐怕比李嘉诚还要大， 所以 李嘉诚可能只是在经济上的，因为这个邵逸夫他的这个影响力很多在文化产业，所以说你就李嘉诚可能你如果做投资的话你必须要这，但是你普通市民你一定是知道邵逸夫，你至少 TVB 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太强烈的一个集体记忆。 对，这个 TVB 跟那个邵逸夫这是完完全全的挂钩在一起，就是尽管呢就是邵逸夫去年已经完全跟 TVB 那个业务去分开了，因为那个资产已经卖掉了， 对， 但是昨天那个 TVB 的那个股价还是跌了1%左右， 下跌了。 对， 就是 这个形象就是跟 TVB 完全的挂钩， 而且从昨天开始TVB 的那个 logo 都已经换成黑白色 了，对， 这应该是他47年来非常罕见的，应该说第一次，所以说大家会感受到这确实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老人，又是一个整个影响华人世界的一个符号走了。TVB 我感觉哈，他们其实也是做好准备了，你怎么说107岁，这按照咱们 邵逸夫先生哈，生于光绪33年， 对，100多年前这么一位老人家，怎么说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应该也是属于喜丧了，孝丧， 而且是算是一个无疾而终的一个状态，很平静的，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是平静安详在家中过世， 是由家 人的陪伴，应该是也没有经历特别大的痛苦。那107岁，很多的媒体是用到璀璨、光辉、巨人、功德圆满。 谈谈香港人对这个老人家的一个看法吧。我记得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这个台庆，我们就 TVB 的台庆， 这个对对 TVB 的台庆，就看这个老人家会不会出来。好像在中间有一两年，就因为一些事情他没有出现，大家就在猜测他是不是。 六叔怎么了？ 身体不行 了， 或者是不行了？ 这个香港是一个四叔，一个六叔，哈，这个两叔，竟然四叔是这个地产老板，哈，六叔就是邵逸夫。那这个每年邵逸夫，我记得好像去年吧，应该还有出现，是坐在轮椅上了，对吧？ 对， 然后在这个穿的很多，这个大家也会好像有点现在看朝鲜的这个领导人，包括看，就是哎，会猜测说身体状况好不好啊？会不会影响 TVB 接下来的经营的策略啊？特别是邵氏他留下。下来的这些遗产哈，最重要的恐怕在文化领域的他的一个电影的港片，我们说今天港片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邵氏的这个电影基础上的。另外一方面，电视的文化也是以这个 TVB 为核心的。那在邵逸夫过世之后，他所留下来的这个遗产在香港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延续，这恐怕也是跟这个城市的命运是紧紧挂钩在一起的。我们接下来先听到这个也是在香港这个电影电视当中从业非常资深的这个甘国亮先生哈，来谈他对这个邵逸夫先生的可以说是一个纪念吧。 这几天呢，大部分我看见的朋友呢，对这位老人家的回应呢，都是我觉得都是倾向是过去10多20年的为主。但是对我来讲呢，因为我觉得他在香港方面呢，特别是在电影方面的贡献呢，其实来自50、60年代。那个时候呢，两岸三地呢，说到底都是以香港为主，因为呢，当年南来的很多电影工作者呢，以他，我相信也可以以他为首吧。他创立的那个邵氏父子公司、邵氏兄弟公司呢。当年呢，出手呢还是拍一些比较踏实的写实生活的片，但是后来呢，进入那个50年代的后期呢，他已经开始在建立他的邵氏电影王国了。如果简单来说呢，特别是技术上面，当年呢，因为呢，在香港呢，大部分的影片以粤语片为主，就是广东片为主了，但是国语片来讲呢，那规模呢还是比粤语片还是高一个层次。他引进了日本的很多技术，特别是举例就是那些货银幕，就是货银幕的影片那个还加上呢，就是全部它的制作都是彩色制作的。那么当然现在听起来好像只是一种比较豪华啊，或者是奢侈一点的制作模型的，但不止于此，因为它引进了好多不同国家的合作，比如说啊，当年已经有日本啊、韩国的合作，那么比所有其他的拍华语片的还走心了一步。还有呢，就是出事后他提拔了很多那个当时的南来的演员啊，好像在上海已经很红的李丽华啊，也加上了香港他家里培养的林黛女士啊，那么这些名字呢，在现在对年轻人来讲已经很陌生了，但是在当年来讲呢，都是鼎鼎大名的明星呢。就玉师傅呢，他就是香港的举一个例，就像美国的那个大制片家 Howard Hughes， 我觉得他就是香港的 Howard Hughes。这次日子还包括呢，当年还有很多影展，比如说亚洲影展啊，都是他很大力的推动的，又把很多影片呢就输出了。比如说他还是第一个领队呢去戛纳呢，就是香港的翻译做康城了，那个影展里边也发光发热。我现在不是要歌颂这个事情，就是说呢比起来呢，他才是为那个我们一直以来都说香港是那个东方 Hollywood， 对 啊，这个名字的来头呢，我相信应该推算是50年代 邵先生他为香港的电影业创作出来的情况啊，就是都不争的事实了啊。所以反过来呢啊，到后头呢还没有那个无线电视之前呢，到达那个60年代呢，他就觉得如果电影再继续靠那些大牌来演出的话就变成已经青黄不接。所以那个时候他也举行了一个南国的演员训练班， 嗯， 很多后来很红的明星呢都是从那个训练班，他们十几岁已经进入那个训练班，后来通通都变成大明星啊。如果现在说起来大家肯定也记不起来是谁，比如说年轻一代有那些李青啊、吴艳妮啊、何丽丽啊，就是当年都是突然间一夜之间就证明啊，一些很年轻的演员呢很快也被他捧红了。 嗯， 这个制度呢后来他引进了进入60年代后期的那个无线电视的训练班。 嗯 啊，也证明这个制度是培养人才的，是一个很好的摇篮啊。举例啊，当年很多幕前幕后的，不管是我就是周润发杜琪峰啊、关锦鹏啊，演员方面比如说是刘德华、梁朝伟，通通都是从这种训练班出来的。所以说的通通一大堆，我就觉得后来到大概到80年代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人都离开了他，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影响。比如说当年呢追随他的在60年代追随他的那个周文怀先生，对不对？郝冠昌先生他们就离开了他也不能留住他们在身边。以前他们都是他的谋臣，也是他的最好的工作伙伴。 嗯， 但是偏偏出来的时候又成立那些嘉禾公司啊，又以致后来很多很多亚洲朋友都看很多电影是嘉禾的金公主的，或者是其他的独立大制片公司。那么变成对邵氏公司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影响了，他的皇国是受到威胁。我还是觉得是因为他旁边没有人给他在延续了他一直以来建立电影皇国的那个大方向。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的资深传媒人，也是金牌编剧甘国亮先生哈，在电影和电视圈中也是非常资深的这么一位前辈的这个甘先生谈到邵逸夫，还可以说是缅怀的心情非常的明显。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哈，我想甘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些名字何丽丽也好啊，包括这个周文怀也好，可能大家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邵氏的这个黄金时期无可这个质疑的就是已经过去了，他甚至说这个影业公司已经不存在。但是在一个可以说是从无到有香港电影这个诞生的这个过程来说，邵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恐怕它的这个意义在以后的历史教科书上面我相信会越来越得到一个强调。 其实它的影响到现在还是有的，比方说邵氏有一个种类的一个片是比较受欢迎的，是 武侠， 对 对 对, 对、那个武功啊、打架的那一些电影，都现在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内地观众比较熟悉狄龙啊、姜大卫啊，其实都是这个邵氏的武侠片里面哈。 还有一些电影的导演，比方说就是 Tarantino 他在那个《飙侠令》跟《飙侠令二》的时候， 就是杀死比尔。 对对对，曾经用过这个邵氏那个标志， 没错， 就是对这个公司有一个致敬的一个表达出来。 对，是你看这个当年李安的《卧虎藏龙》哈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之后，人家说这个什么才是中国才有的电影。你掐着指头算来算去就是发现是武侠片。这当然啊导致这个后面大家跟风拍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武侠片出来，但是真的你这个武侠片是每个中国人你观影有过观影经历一定不会错过的这么一个种类片。你要追根溯源的话，武侠片由谁开始的？ 因为是中国特有的。 对，武侠片由谁开始的？就是邵氏，邵氏就是邵逸夫。 倒是你说，对于现在的人，我们刚才讲到那些久远的明星哈，在现代八九十年代，就80、90后的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觉得确实是陌生遥远。但是真正你说改变香港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和方式。 哎， 是有了 TVB 之后， 对， 就是你看有了 TVB 的所谓的师奶剧之后，大家看什么欢乐今宵啊，对吧，每天吃完饭你就坐在电视机前看着 TVB 给你的那些港产剧， 对， 而且这些港产剧尤其是从广东那边开始之后也是慢慢的影响了延伸到了内地，就这些生活方式它一直是延续到现在的，就从 TVB 开始，尤其它所谓一台独大和垄断这么一局面之后呢，你似乎也是看不到香港好像有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哈，在香港的生活方式还属于一种真空，或者说这个文化属于真空的时候，邵氏进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可以说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欢乐，但是在今天 TVB 的这个影响力恐怕它有的时候会招来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香港它可能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历史阶段，随着邵逸夫的这个离世，我们很多人也会开始想这个问题，香港下一步特别是电影电视文化的这个产业下一步接下来要往哪里去，我们稍事休息，今天来聊邵逸夫。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是是。 在香港的很多这个学校的校园里面呢，有很多以邵逸夫命名的大楼。好，如果有朋友仔细去看呢，会发现邵逸夫的英文名叫 Run Run Shaw， 这个 Run 就是跑步的这个小鸡快跑的这个 Run Run， 听上去非常有童趣的一个名字。昨天也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邵逸夫好叫做英文名叫邵 Run Run 呢？那当然人家还有一个爵士哈，通常都是 Sir Shaw， 是 Run Run Shaw， 后来就有人解释说，哎，邵逸夫本身是宁波人，大名叫做邵仁愣啊，这个挺拗口的，我不知道宁波话应该怎么读，仁就是仁慈的仁，愣呢 木字边， 木字边就是 一个愣住的愣的那个， 对， 右边那个， 就这个用宁波话读起来也许是比较这个地道的一个名字，好，但是确实广东话或者说这个其他的普通话来讲的话，北方语系听上去有点奇怪，所以说呢这个逸夫哈其实是他的一个号， 对 对吧，所以这个逸夫成为了他的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名字，当然这个他的邵仁愣的这个名字还是透露了他本来的一个身世，是属于一个所谓中原的南来客哈，这个在从内地到香港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又在新加坡发展，好，这个两岸三地或者说全球的华人的这种文化最后凝结在了邵氏的电影当中，这也是邵逸夫先生这个传奇的地方之一。 而且现在大家回看他的一生还会发现呢，他自己的人生是比他所拍摄电影可能更加的精彩，就说他的名字，他生于宁波，宁波人非常勤奋，他自己说的，我们家人都很勤奋，勤奋人呢干嘛去经商，他说如果是你选择经商呢，你就一辈子都非常忙，所以这个名字也是寄予他们家里人对兄弟几个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的一个想象，他的大哥叫的醉翁，他呢叫做逸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忙归忙，但是希望呢大家忙中还要取静，也要懂得什么时候给停下来， 这是一种矛盾的矛盾的状态，名字叫逸夫的人通常一点都不安逸， 安逸一点但是他的人生的一点都不安逸。 好了，那其实刚才我们听到呢，是香港非常资深的一个媒体人，也是金牌的编剧刚国亮先生对于邵逸夫先生逝世他的一些评价和回忆了，也是 TVB 他们尤其是邵氏兄弟这个影业发展整个的一个历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另外一种视角的评价，他呢是来自于陶杰先生啊，陶杰先生在香港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所谓的湘江的第一才子，来听听他对于邵逸夫先生怎么样的评价。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评价邵逸夫？ 他是很成功的电影商人啊， 电影商人， 对， 那他的尤其是邵氏王国的一个成功的方法和策略您是怎么看？ 他是抓住时代潮流啊，对市场的触觉很敏锐， 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而且他看得很准，就是说电影在全盛时期他做电影，然后电视全盛时期他做电视，都有不同的方法和策略。 嗯，我看到今天《明报》有一篇社评哈，他就说呢，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成立了这个邵氏兄弟的电影公司，在他的领导之下呢，就不管香港的黄梅调啊、风月片、武打片，调教着香港市民的口味，也是带领了潮流，成为一时的风尚。那您是不是认为，那其实香港的这种口味，从邵氏时代开始是已经被打上深深的烙印？那这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 因为当时五十年代香港的人口大江南北，有北方人、东北人，有上海人，也有广东人，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是个难民社会， 嗯， 日子过得很苦，跟南洋的华侨一样，所以呢这个邵氏呢他提供的完全是娱乐啊，他拍电影完全是从娱乐出发啊，不会讲这什么价值观呢 啊或者是意识形态啊，或者是道德主题啊，他没有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他要么不拍，他抓住这个重点呢 啊比方讲爱情啊、武打啊，还有一些色情啊，他很多电影挑战极限，就是说这个比方讲黄梅戏今天是不行的了，但那个时候为什么行，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大陆的来自内地的上一代的啊，民国的啊，他们来到香港啊，觉得就很怀乡、很怀旧啊。他把他邵氏把他乡下里的那些文化把他搬到香港来，所以你说这个他也不是没贡献，他有贡献，在这个方面也保存了中国的文化。 那电视方面呢？电视看到无线电视它现在的一台独大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 因为这个邵逸夫他做生意，他几十年从头到尾就两个字贯穿，就争取垄断。比方讲他那个电影啊，他运气很好，1964年他的对手陆运涛，大陆的陆，运气的运，啊，浪涛的涛，啊，这个飞机空难死了，陆运涛这个对手啊，国泰啊就关门了，啊，再加上在文革的时代，香港左派的国语电影啊也没落了，因为这个政治教条，什么都不许拍，那变成邵氏独大。好了，然后到80年代以后，又是香港的无线电视独大。这个因为他这个邵逸夫进入这个香港电视以后，后来呢就是说他变成了最大的单一股东。他怎么垄断呢？就是他在香港啊那些山头的发射站他都占领了，就是说用了最好的发射站，就是说这个电视观众的画面，即便另外一个电视台那个无论怎么努力，但是在这个硬件上，香港的观众看邵氏的那个香港电视那个画面是最清楚的。 嗯， 啊，他垄断了这个发射工程的这个优势。 您的聚焦点在于他的一些方式哈，就是但是现在我看到非常多回顾他一生成就的文章呢，很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他呢都是创意不绝，经常呢推陈出新。但是现在看到香港的电影电视呢，早就失去这个所谓的领导的地位。那香港人其实从邵氏时代走过来，心中是有一种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深重一种落寞的感觉的。 对，因为邵氏他邵逸夫不管是做电影还是做电视，他不管是跟在这个潮流后面，他是创造潮流的，因为他看得很准的，他能够预测下一步香港人喜欢看什么，在这一方面他敢于开拓。比方讲这个80年代台湾有一个叫包青天的电视剧集，就是邵逸夫一个人决定把那个包青天引进到香港。那个时候其他的这个高层啊，他的这个伙计都说不行的啊，这个包青天说普通话的、国语的，而且这么老土啊，什 么青天大老爷啊，香港是个法治社会，香港的人怎么会看这个的啊？那邵逸夫不管，这个是行的。然后呢，就是说就把这个包青天每天晚上一集，他只播15分钟，他不播的长啊，结果又掀起那个包看那个包青天的这个潮流，所以他看得准呢。这潮流他能够创造的，而不是说在后面跟了。所以香港人呢，潮流品味是被他带着走。 嗯， 啊， 那邵逸夫的一个出现哈、也是跟时代的发展是很有关系的。那现在香港这么一个局面，您觉得有没有可能香港重振当年的雄风？ 没有了，因为、邵逸夫是个巨人，他雄才伟略的。 嗯， 他看到了香港、台湾、南洋三地华侨共同的品味。 嗯， 现在没有人站在这个高度，而且邵逸夫在这个发财的时候，不要忘记大陆是毛泽东啊，那个时候是封闭的，完全没有对手，所以他变成在大陆毛文革的中国大陆以外，他是一手是在定义着，就是说华人观众啊电影的文化趣味，他抓得很紧，而且由他来塑造的。所以今天呢，就是说大陆又开放了，就出不了，再出不了个流，这个一个邵逸夫的。 嗯，你觉得未来再也不可能？ 不可能 有第二个邵逸夫？ 不可能啊！ 那其实还有一点哈，我记得您以前在电台节目里面说过李安，就说李安当时跟方逸华是有一段这个过手的情节。 1990年的时候， 哈， 他带这个喜宴的剧本， 嗯， 在台北的峨眉街去面试。当时邵氏的计划就是说，服役新进的这个台湾的导演啊，再去台湾呢、香港这两地去找新血，看看有什么新的电影可以。当时那个电影剧本交上去，没有采纳，没有用它啊。结果李安就跑到台湾的新闻局申请这个拍摄的资金。 嗯， 要当时在峨眉街啊的时候，那个时候用了李安，以后好莱坞就没有李安。 嗯， 你知道吧？他就会吸纳进这个邵氏的体制里头。邵氏是不容许你有个性的，他是个庞大的电影工厂，所以一代沧海遗珠呢，反而造就了一个国际的华人大导演。 我能不能下这么一个结论哈？就听您的说法，就是说呢，邵逸夫他自己是个伟人，可是他创造的影视的帝国，他只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可是他的帝国呢也并不能称其为伟大。 对，不能够说是伟大。 嗯， 你知道吧，他是很杰出啊，我就是说是个杰出的电影商人，没什么伟大不伟大。我觉得其实在后面他赚了这么多钱以后，他能够做得更好。比方讲， 比如说、 电影不光是个商品啊，同时还是个艺术啊，这方面他完全忽略了，他不管的啊、而且他最怕不让这个导演发挥个性，这个就变成这个邵氏电影啊，你不能够说，不能不否认的，99%很就趣味非常相当的庸俗，你知道吗？而且他不让这个导演发挥个性的，你拍了这个几千尺这个胶卷，他一看啊，这不行啊，这个节奏太慢了，这怎么还没打啊？20分钟还没打，这人觉得闷，会影响我的招牌。所以他就马上就是在里头的很独裁的，你知道，他不让这个电影导演呢做一个艺术创作人的有所发挥啊。 哎，那其实您也是学贯东西哈，就是那在您所知的世界范围里面，有可以跟他比肩的同样是影视大亨，但是他不仅是商业，他在艺术上也非常有成就。 那么只能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60年代美国霍氏公司 啊 的这个老板柴纳克，他叫柴纳克， 嗯 啊，或者美高梅， 嗯， 但是呢，人家好莱坞柴纳克跟美高梅，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电影，他还同时向英国、欧洲输出，人家这个社会有个中产阶级，有知识分子阶层，小资产阶级。所以好莱坞的电影能够兼顾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所以能够在商业跟艺术上都同时取得成功。这个邵逸夫那个不行啊，他是为了取悦南洋、台湾这些小农观众而拍的，所以他这个电影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趣味。 嗯， 好，这个咱们陶才子毫不留情。邵氏的电影就是迎合小农阶级的趣味。 哎，你说到这个呢，我就去看了一下邵逸夫跟陆运涛先生之间的故事。 啊， 其实说到陆运涛呢，我想大部分人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他呢就是非常洋派的人，就是当时在香港呢，他是很文艺的，热爱文艺，西化，讲求推行西方的这种艺术， 中产阶级艺术， 没错。但是呢，你说这也是这个人算不如天算， 真是 他就非常悲催的，1964年发生了空难 哈。 所以呢，这是当时是邵氏唯一的，也是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就自此消失。 他如果有这么一个竞争对手，后来邵氏可能也不一定成为， 也难说，说不定现在香港整个的文化市场也不是这样。 对， 就刚才听陶先生，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哈，他的个人的一种观点和看法。如果是按照他的这个意思的话呢，他觉得 TVB 它是一个流水线的生产的工厂，甚至连李安呢当时也没看上啊，幸好他没看上。就说呢，当时 TVB 的这么一个制作流程是一直延续到现在， 对对， 所以你会看到呢，香港它的这个品味也在慢慢的发生着改变。 嗯， 那到现在呢，似乎如果是品味还一直这么单一下去的话，这也是暗藏了一个 危机。 对，以前没有这个互联网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每天晚上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打开那个电视机，就一起吃饭，就看你刚才说的那些节目，这是一个幸福的习惯来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有互联网了，这个新一代的他们，接触不同的媒介的机会太多了，太多选择了。他们知道电视的东西不是太好看，他们就会自己选择。 所以邵氏的成功有两个所谓时代的因素， 肯定有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没有竞争， 对 这个中国大陆当时的这个情况，包括台湾的这个竞争，还是对他来说构不成威胁。在本地的竞争对手呢，又这个遇到了意外，那确实就变成了一家独大的。另外一方面，香港本地的这个社会状态，陶杰先生，我觉得他说的这点非常对啊。邵氏学的很多手法是好莱坞的制作的手法，你看他包装女明星的这些这个手法是基本上是照搬的，但是跟好莱坞的一个区别就是香港当时的这个社会心态，包括人的这个构成啊，跟美国的或者说欧洲这种有成熟知识分子阶层，他有一些电影批评的这些情况还是不一样。香港的大部分是处于一种纯粹娱乐目的的，那没有一个坚固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来从理论上面来对电影进行批评的话， 不太用思考的。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包括他的电影的生产周期也非常的短，他就是成为了完全的一个消费行业了。那也就造成了香港电影乃至今天遇到的有一些困境哈，就是第一，这个内地的这个娱乐产业也崛起了，台湾的包括全世界的来自互联网的这个冲击，对香港它原来的这个垄断地位，华语世界垄断地位已经遥遥可危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本地香港本地的这个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也对于香港的影视文化产业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是，而且呢问题在于呢，当时它不是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人才觉得这是个问题， 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个问题。 邵逸夫也被人问起过，就是说呢，你是内心最在乎啊，到底是电影艺术还是票房生意。他自己原话说，1980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采访说，我经营邵氏影城就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年头会有多少人喜欢，多少人看，那少人看就少得意嘛。所以呢，我宁愿干嘛呢，就是我专心去向大家都喜欢的娱乐着手。如果说呢香港人喜欢艺术，我可以去捐艺术中心，我捐钱给你们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子啊。 这个是很独特的一种香港思路，一种香港精神。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咱们待会儿再展开来继续讨论一下。 尽了世间事，云作滔滔一片潮流。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水。 我们今天在聊这个邵逸夫和他所留下的这个电影、电视，包括他的这个生意，还有他的慈善，啊，在他的身后给中港台的这个人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那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香港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体现在邵逸夫的这个故事里面。你想，这个在TVB 还没有24小时的播出电视节目，当电视机还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大家主要的娱乐形式，哎，一个礼拜可能看一两次电影哈，这样。那个时候我也看了一些这个材料，当时的香港的电影有什么样的形式呢？很厉害，可以说比今天的这个香港本地的电影要丰富的多。光从语言上来说，就远远不止广东话的这个电影，哎，有这个北京话，也就是后来叫普通话了哈，这个电影，还有这个客家话的电影、闽南语的电影，还有一些这个其他，哎，这个方言、黄梅调、戏曲的电影，可以说是一个百家争鸣、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因为香港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陶杰先生也说，这个难民社会，大家五湖四海都逃难逃到香港哈，可能要从这个地方再重新出发到别的地方去，还有一些南洋的这个华侨回流啊什么，所以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就什么样的文化需求都有。那真的是给艺术家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作的空间，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消费能力，他又不讲究什么意识形态，所以在这个文化上面有一个非常没有说是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但是天然的就有这么一个很丰富的这么一个环境，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吧。所以他的这个故事，邵逸夫的这个故事，你看是宁波人， 跑到香港，然后又在新加坡，好，又学了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个技术，他的这个成功的路径是一个典型的所谓香港狮子山下的这么一个精神的写照，五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还就形成了香港人的这种身份。 还有当时候呢，就是一些市民的生活的一些小的片段，也成为了他们的素材的一个来源。 是， 比方说当时候有一套电影，就是说很多人在当时候60、70年代那个生活是很困难的，还有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供水的问题，就是政府限制的供水，那有一句变成了到现在还在流传的一句话，就是留下要灌水喉， 就是说这种电视电影还是非常接地气的。 对， 楼下要灌水喉 是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当时候是一个限制供水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 就限制用水嘛。 对，你不灌水喉呢，那就怕大家都用光了，没水用了，所以这句话变成了大家生活中一个印象很深的一。 所以这真的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 哎，真是 这么一讲，就觉得这个说服力就强多了。而且我听过一些朋友，他们从香港去海外留学，就是只看到 TVB 那个三色的台标，然后再是春节或者干嘛的，你看看TVB 放的节目，他立马就有种在家乡的感觉。他说这个是一种凝聚力的体现， 这个不光 了，就是他整个的是一个华语一个文化的一个象征了。陈冠中先生应该是有一篇长文在网上能搜得到，他专门是讲香港文化就是怎么样一个脉络的发展，包括从清朝的时候开始讲起，中间我记得是有很大篇幅也是讲到邵氏，那对于现在的香港文化它传承几十年来，可以说现在香港的文化结构也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中间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邵氏传下来的，它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它是固定化了。 这个我觉得邵氏的这个 TVB 的文化它不仅仅是一个香港本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港象征，它已经就像陶杰先生所说，它塑造它定义了一个华人的文化的意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那个年代香港之前的这个地位，它接收从这个大陆来的这个文化，后来呢从那个年代开始它定义一个新的华人文化，然后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包括像台湾在反向的成为了一个华人文化的一个输出地，在这个中间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大陆那个时候是属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但是邵逸夫他引领了这个潮流，他定义说什么叫做华人文化， TVB 就是华人文化。那在今天当然他会受到一定新的冲击，他有面对他的新的使命，但是在当时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个眼界就是他没有把 TVB 给固步自封在香港本地，他恐怕也意识到说以香港的这个容量来说他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但是他的眼界就是放得非常非常的长远，今天的两岸三地的我们说很多华人的一些符号都是 TVB 的东西。 真的是哈，我们觉得呢这个时代呢其实是一个伟人欠缺的时代，尤其是这些老人们巨人们真的是走一个就少一个的感觉，而且呢你又会觉得他不管是改变人的思想或者是改变人的行为，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任何一样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人。那其实邵逸夫先生我们现在今天用了也是不长的时间来回复他的一生，那包括他现在 TVB 目前一个情况对整个的香港甚至是华人社会的文化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更加的大家期待是远方啊。虽然说现在世上再无邵逸夫，但是邵逸夫他留下的这些遗产，那特别是跟大家尤其是香港人的普通生活息息相关的 TVB， 他下一步会怎么样走，能不能重拾当年我们讲到的原创的精神，非常有魄力的一些作为， 一种多元文化的融合， 对，是非常非常期待和想看到的。 是，好，在今天全媒体的这个部分哈，要过年了，大家估计这两天都忙着买票回家呢。那这个买火车票的朋友，这个网站一定是非常熟悉的，12306。好，这个让你几家欢喜几家愁的这个网站， 我这票还没着落呢，着急的呢。 花了很多钱，铁道部啊，之前的铁道部花了很多很多钱建的这个网站，但是就是不太好用啊。那这个铁道部也这个12306呢也有网站的工作。工作人员估计也挺头疼的，并不是老板，也只是打工的，但是呢每天 估计经常被订票订不上的人给骂。好，据说呢最近就在办公室里面装了这个充气人啊，这个像这个可以给你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发泄一下，好进行一个拳击练习的这个柱子。那啊，请大家， 其实咱买票的人更需要发泄， 真是，我跟你说这个柱子啊每个人都需要装一个，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您对这个铁路订票的意见哈。这个人家客服人员是有这个发泄的渠道了，咱们订不上票的朋友您怎么发泄呢？ 好，你怎么样看待？那现在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好，休息一会儿，我把时间给燕婷，也谢谢哈斯的， 谢谢。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12306的客服人员忍不了了，需要装上拳击小人来泄愤哈。但是订不上票的您怎么办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透过我们的手机 apps 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进来。 好，这个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这个李小姐过年会买车票回家吗？ 会啊，现在考虑这个问题。 哦，所以你现在买好了吗？ 还没有，因为时间还定不了。 哦，那这真的是得赶紧哈，这个不然的话，考虑到12306经常崩溃的这种状态，要做好准备。 没错，大家在讨论各种技巧。 是哈，那您怎么看这个12306的这个客服现在已经给自己做好了这个软垫呢？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对于他们缓解压力有用吗？对于缓解春运的压力有用吗？ 我觉得一开始听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像个笑话，挺乐的。但是后来一想，其实我倒挺喜欢这个领导的，因为在他没办法改变这个春运现状的情况下，他至少能关怀自己的员工，能够考虑到他们的心理问题，这还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事儿。 嗯， 当然这些员工确实挺压力挺大，因为我们家有亲戚原来就在那个车站的票房，轮岗的时候轮过，做过一段时间。确实我觉得其实他平时脾气很好，但是他也说在那儿坐一天，然后这样繁杂的和繁重的这种工作量很难让人心情愉悦，而且面对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而且有可能你从别的渠道很容易查到，或者你要重复不停的解释同一个问题，确实对于他们而言可能会有压力，或者是会确实影响他们的工作心情。 嗯，好，谢 谢 啊，李 小姐 还是这个 从这个人文关怀 对客服挺体谅的。那的确这个从打工者的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大家都不容易。长春的郝小姐，郝小姐您好。 啊，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这个12306的这样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倒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的。那个第一个角度，我是想因为这个网站肯定因为这个春运期间他人比较多嘛，或者是网站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啊，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人的管理的问题可能导致的投诉，那这一块的话，那就是体制本身的话他应该是自己去那个修正一些，这是一方面。那我倒觉得其他方面就是因为他这个投诉，这个12306这个咨询和投诉部的电话我也打过嘛。 嗯， 咨询电话我觉得他们的客服人员态度其实非常的和缓，就是我问什么，就是包括我没有问的他都可能会去帮我在后台查好之后再告诉我。 嗯， 但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中国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你的人口基就是素质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你没有办法避免他可能会问一些奇奇怪怪问题，或者说是他态度非常的鲁莽，就是可能也不是在春运期间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要求那个客服人员的就是整体的一个调整吧。所以我觉得发泄这一块我觉得可以有，那可能会不会再加一些块是心理疏导的呀， 或者是就是专门开放给员工的，就是怎么样去调整他们的情绪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客服处理这一块，他的本他的工作的范畴里面应该就包括情绪管理。 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到打进来的客户他是什么样子的性格的， 嗯， 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一块，我觉得加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嗯， 这只不过就是1236其他的它的内部的其他的网站控制什么再好一点，那就更好咯。 嗯，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的观点的。 好，哎，这个好小姐提了很多好建议哈， 非常详细啊， 谢谢。 而且从这个客服的专业角度来看呢， 的确这个怎么样来管理这个客服流程哈，相信可以做一堂很好的 MBA 的这个教程。那的确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客服这个行业绝对是一个压力山大的行业，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那不是什么客服行业都一样的吗？第一，如果你这个产品本身设计的流程稍微好一点，这个网站更好使一点，我相信客服的压力自然也会减轻。 那是肯定的。为什么这今天这个成为了新闻，也就是因为12306这个打电话特别的难。 嗯，要是你卖一辆破车，那你就等着天天打电话吧，是不是？这个 据悉呢，他们是一天要接300到400个电话，就是在整个春运期间是24万人要通过这个打电话来订票的。 嗯， 那这个， 但是在这个春运啊，恐怕咱们今天在说客服啊，这个找一个压力发泄的工具的背后，归根结底这个瓶颈是卡在说中国铁路的运力跟这个春运的时候巨大的客流量还是不能够完全的满足，那这个压力它就会体现在整个流程的各 个 层面，网站不好使啊，客服压力大啊，车站上拥挤啊，大家这个痛苦啊， 所以说与其树立一个这个充气柱来让他们发泄压力，不如说让这个打电话的人解决掉。 是啊，好，这个看看咱们今天还有哪几路听众，哎，好像还暂时没有进来哈，估计都在打电话抢票呢。这个12306的网站啊，从开通至今确实也崩溃了好几次，这个不知道现在在春运今年的开始之前哈，有没有修得更好一点。彭小姐你好。彭小姐 在线上吗？ 哎，彭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是来自哪儿呢？ 我是来自北京。 那，北京的朋友，这个听上去应该不需要买车票回家。 啊，对。 啊，可能买张地铁票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您怎么来看这个12306的这个客服哈，现在压力山大的这种 状况？就是在北京 的， 哦，我觉得这么做不太好吧。 您觉得他公司这么做不太好？ 啊，对，我觉得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嘛，哈。 嗯，那您有什么主意吗？ 嗯，我觉得我要是当事人的话，感觉不但没有平复情绪，还有点拱火的那个感觉吧。 您觉得这个客服是把很多他的客户给当成假想目标在那儿打了？ 啊。 嗯，好，这个下次我觉得12306得承诺哈，这个坚决不把客户搭成自己的假想殴打目标，坚决要求 老板的脸印在上面。 老板就不知道他们够不够胆了，但是你心 因为在公司里面， 你心里可以想好。但是我知道，在这样的类似的做法，在富士康哈，这样也是以压力著称的这个企业，确实有这样员工的发泄室，里面就是也有这样的充气人。但是这个富士康的脸啊，绝对不可能是他们老板的这个脸，是一张面目很模糊的脸，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安排哈，据说效果还挺好的。 嗯，也可以把这个老板的照片放在橘子前， 偷偷的放下，或者进门之前先偷偷的看两眼，然后心里面就默念几下这个老板的名字。好，这个当然了哈，过年了，大家还是火气小点比较好。 最关键的是要买到这个火车票啊。 对，好，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再会。